吧，那样的话太敢说。算了吧，跟你说骗你没好货。删了吧，别再领取不送的折磨。不如我和你出去走走，吹一吹风，我还有半瓶白酒，喝下去吧。我等着你说不够，没有关系，这不是你该清醒的时候。来干一杯，我的朋友，我没醉，你听。喝下去吧，我等着你说不够，没有关系，这不是你该清醒的时候。来干一杯，我的朋友，我真没醉，你听我说。问你要他们的不影响回数，那就不打讨回到小小星球。 心轮回，舞台戏子不会一边 却是深又像耳边，千年以前我早与你相恋，夜色月光太美，一样星辰未见，轻挥一笑，这故事重深深锁在眉间，为了爱你我早已落入不眠，人生如戏轮回，舞台戏子不悔，一遍一遍反复着情节，无可强敌不觉，深深又向耳边，千年以前我早与你相恋，夜色月光太美，一样心神未见，轻挥一笑，这故事终于 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腿，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，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，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，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陪着傻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 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 我深爱的他是爱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的他，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真快乐美好、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不要傻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我深爱的他是爱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的他，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

想去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，爱让誓言变平地，深深森林，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，红色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层透

互相绝对信任，彼此面前做最自然的人。 祝爱天太累，你说过那些话，像妹妹那些话，煮东西像我妈，买东西爱还价。你和她还好吗？照顾你这份责任，现在我委托她，我一切都很好，短信发太少。好了，我知道本来我就话很少，讲很多话很少，怕会造成打扰。好吗？记住了，我会把自己顾好。 细雨纷纷模糊树上刻痕，出了院门很久没说我们，很久没见但感觉在左右，幸好有你的回忆不被没收。 爱情